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AM927千赫。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学燕园之声广播电台系列专题节目《一卡糊涂常带军》，我是主播贾翔宇。我们这期节目的名字叫做《金枝银枝直枝计枝》，这期节目是关于经济与管理学部的，这个题目也就是在概括经济与管理的学科特点，他们并不是直接的参与生产，而是通过优化资源的分配，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提高生产力。经济与管理学部的专业向来都是高考志愿填报的热门之热门，经济与管理学部的学科在北大也算是最为强势的学科之一。北大的经济管理学部是北大经济学、商学、管理学学科的学科联合体，由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人口研究所三院一所组成。其中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的本科招生由来已久，而国家发展研究院在2017年开始招收它的第一届本科生，人口研究所还没有招收本科生。经济与管理学部所涵盖的学科主要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等4个一级学科，汇聚学校经济学、商学、管理学的主要学术教学科研力量。学部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发挥院所的独特优势，依据共同的意愿，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协同的规则与机制，使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商学、管理学学科长久地保持旺盛的学术活力，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贡献学术成就。学部的基本任务是通过联合与协同活动，推动北大的经济学、商学、管理学学科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学科，将学科建设的卓越成果转化到学生教育上，培养出经济学、商学、管理学领域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人才，将学科建设的卓越成果转化到社会进步上，促进国民经济和企业管理获得最具经济影响力的成效。首先，我们一起来走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徐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经济学院的本科生潘思成。思成学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各位同学，各位学弟学妹们，大家好，我是来自15级经济学院的潘思成。然后我在大二的分专业中选择的是经济学院的经济系。今天很开心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经济学院、对经济学这个专业的一些亲身的感受和理解吧。 好的。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你为什么选择了经济学院？ 这个呢，首先是就像许多考上北大的同学一样，当时高考的成绩还算不错吧，然后就会很多学校都打电话来，然后当时呢，当时的想法是一定会来北京大学，但是对专业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确定的选项。因为当时 北大一直在我们中学来宣传的都是他们宣传过他们的那个元培学院，对，我就对这种特别感兴趣吧，就觉得说可以先去大学里面感受一下每一种专业是什么，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当时我给招生老师说，我说我能不能填元培学院，但是老师说不行，因为你前面的同学已经选了元培学院了，那我就没有办法。然后之后我第一个专业就选的是经济，第二个专业就选第二志愿就选的是法律。至于为什么会把经济放在就是我的首选项呢，主要是我的爸爸吧，我爸爸他是银行的一个员工吧，然后他本身自己也炒股，然后对，因为是银行嘛，他对中国的就对国家的一些经济政策啊，或者说央行的某一些政策啊，就特别关注，然后经常会在家里面就会说到这些，然后我自己呢就感觉一直耳濡目染吧，然后就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就希望说我如果能够学会经济，那我是不是能为国家做出不一样的贡献呢，或者说在未来的时候也许经济会是一个很有用的专业，大概就是这样想的吧，所以说就首选了经济学院。 那么我们经济学院的本科生在经过四年的学习生涯之后，未来有哪些发展方向呢？ 就是在之前经济学院的话，大概我觉得因为之前有过那个就招生办的老师到咱们中学来宣传，他给我们说的感觉大概就是说应该是北大整体的情况吧，就是说有三分之本科毕业一般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会选择出国深造，三分之一的同学会选择就业，三分之一的同学会选择在国内深造，也就是读研究生嘛。然后对于咱们经济学院来说的话，其实就业的同学非常少，就是本科生毕业就就业的情况是非常少的，除非是这个同学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作，或者说他自己从就很早以前就规划自己就读到本科就就业的话，一般的同学都并不会选择就业这条路。然后还有一些最近还会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创业，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种就是很热门的一个事情哈。 对。 就是包括我之前在大一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就是本科毕业之后，但实际上他也是那个学长也是读了研究生，但是他就是在一边创业一边读研究生回来给我们讲，就是他的话就会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创业上，然后读研究生的话是一个相对他就会相对就没有放那么大的精力。创业也是咱们经济学院学生的一个方向，本身我们也是学经济的。而且创业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资源，对于经济学院的学生来说资源还是比较好的，就相对于其他院系，当然可能和光华也是有非常好的资源，然后经济学院也是有非常好的资源。然后 资源比如说有哪些资源呢， 就是可以有很多机会和一些企业对企业界的人士会有一些交流吧，包括很简单的就是说咱们的老学长老学姐有可能就是某一个私募基金的一个负责人。那如果你是创业的人，你如果做了一个好项目，你甚至可以联系到某个老学长老学姐，把你的项目给别人看，也许你就会得到他的青睐。 明白了。 然后除了这些都是相对就业和创业其实也都是相对比较冷门的选项，最多的同学呢还是说读研究生，读研究生的话自然也就是国内读研究生和国外读研究生，这两个方向应该说都是有特别多的同学做这样的选择。在国外读研究生的就是也就是所谓的出国留学的话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也本身也没有计划出国。但是就我对和同学们就是和本届的同学的和学长学姐的沟通交流的话，一般来说出国的同学他们在大一的时候都会想好自己要出国，然后就会去先把语言类过关，然后之后再想办法去把自己的简历做得更好，然后去投吧，然后去等那些国外大学的 offer。应该说咱们的学院的学生出国的话都是出路都很好，应该说出路都很好，都还是。 比如说 的话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哪个学校，因为我也不是特别关注，但是我之前看过就是有一个关于我的上一届应该是2014级的学长他们的那个报就是那个出口报告， 然后出国的同学应该说都是，反正都是我应该大概都是知道的那些比较有名的美国的院校。然后研究生在国内深造的同学的话应该也是很多的，因为现在保研，北京大学，咱们北大的保研的政策是特别特别的，怎么说，机会特别特别的多。就比如说咱们经济学院的话，是基本上只要你在本科期间，你是首先你没有犯错，没有犯错误，不能受处分，你每一个人基本都是有推免的资格。对，就是说每一个人学校都会把你推出去，然后你自己再去参加各个大学各个学院的夏令营，去参加他们的自主招生的面试啊考试，然后来获得他们的 offer， 然后你就可以到国内的各大高校的各大院系去那个读研究生了。当然咱们本院的研究生情况呢，我们是在去年还是前年就没有学术硕士，也就是读三年的那种硕士就取消了。就我们目前经济学院的硕士的话，就是研究生往上的话，就只有直博的项目和专业硕士的项目。对，大概是这样的吧。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经济学院里面有经济两个字，经济两个字很多人就认为与金钱有关，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感觉来经济学院就比较浮华浮躁，对于这种误解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经济学经济学金融的这种专业的话，其实有两方面的误解。一方面的误解呢，就是当然这种相对少，可能原来就早年间会多一点，现在相对少一点，就是觉得说我本身就是想要能够赚很多很多钱的，然后所以说我选择经济金融，就是奔着钱来的人。这是一个误解，就是说咱们其实当然相对而言金融经济类的那些职业是工资比较高的，包括我们知道证券公司啊投行啊银行里面的工资啊福利啊都是相对来说就是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但是并不是说学了经济学了金融就是能够赚钱的。这个是不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当这样的想法慢慢的其实已经被大家消除了之后，又出现了一种反方面的极端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包括在社会上经常会有人报道，包括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是说他统计了中国的各个省份的状元就是前三名是选择了什么专业，结果就发现有应该是超过 60%， 超过 70% 都是选择的是经济金融专业。然后大家就会社会上就会有一种声音，就是觉得说哇，你们这些人都是就选择这么庸俗的一种专业啊，都是说去选这个经济金融，没有人去选那些法律啊，或者说没有人去选那些医学啊，这些对好像看起来更对社会更有贡献，或者说更有家国情怀的专业。那其实这种误解也是不应该有的。其实经济金融不是一个很庸俗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很专业化很理论化的东西，也是一种对社会会产生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学科啊。所以说我想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学或者说和经济相关的各个学科一定是不仅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于如果我们谈大一点，对于整个国家对于整个社会一定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不应该由我们无论是觉得它和钱有关我要去好，还是说它和钱有关很庸俗我不去也好，应该这样的误解都是不对的。 好的，那今天的访谈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那么最后一个环节是请学长来回答一个问题，每个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告诉未来的学弟学妹们，如果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请来我们经济学院。 我想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关注生活细节，如果你是一个对于社会中发生的新闻不仅想要知道更想去思考它是为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对你存钱的银行对你买股票的证券公司感兴趣，如果你是一个想要用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我想就请你来咱们经济学院吧，这里会告诉你所有问题的答案，也会让你发挥你对于细节的关注，对于事物的好奇心的。 感谢思成学长精彩的回答，相信同学们对于经济学院有了一个更加全面、透彻、真实的了解。再一次感谢嘉宾和听众朋友们，再见。 感谢潘思成学长的精彩介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薛姐您好，我是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吴佳楠，今天很高兴能邀请到学姐来参加我们这次节目，能麻烦学姐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我叫梁芳怡，是光华管理学院一四级的本科生，专业方向是会计学，有一个历史学的双学位。大三上学期曾经在瑞士的圣加伦大学有过一学期的交换经历，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众所周知，光华管理学院是北京大学数一数二的大院了，那学姐当初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是什么呢？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有一部分呢是出于对未来的考量，因为光华它的院系设置是这样的，下属有三个专业，分别是金融、会计和市场营销，那这三个专业对于未来就业都是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分数的问题，当时因为考试考得还不错，有这个能选择光华的机会，所以就选了光华。 能麻烦学姐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光华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它的特色课程吗？ 是这样的，光华它一开始是不分专业的，大一整个学年和大二的上学期呢都是基础课程的安排，专业方向是在大二的下学期确定的。我们攻读的这个应该算是工商管理类，那这个类别下面呢有三个细分，就是上面所讲的金融、会计和市场营销。金融里面呢又包含了一个研究型的金融经济方向。基础课程呢和别的院系也是相似度非常高的，比如说高等数学、经济学原理啊、海财会计这样的。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比较注重数学方向的培养，比如说概率统计还有计量这样的课程。那学完这些基础课程之后呢，同学们就大概会产生一个感兴趣的方向，等到大二下的时候会再进行一个专业的划分。一般情况下呢，光华会有大概 70% 的同学选择金融系，那剩下的学生呢就会分流到会计系或者市场营销系，那这三个专业的选择是没有任何限制的，选择专业全凭自己的兴趣和喜好。 光华一定有他自己独特的院系特色吧，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首先呢我们有一个院级的交换项目，那这个项目几乎是全覆盖的，同时呢它的交换院校的地区范围也非常的广，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交换到欧洲，像比利时、瑞士或者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地区的院校。那我们也会有一些北美的项目，比如说加拿大的一些名校，还有一些美国的比较知名的院校。同时我们在澳大利亚也会有就是合作的院校，那亚洲这边呢也会有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选择。那第二个呢就是光华的就业的前景。光华的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在国内的商学院里面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的毕业生在雇主那边的口碑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同时呢光华在职业教育方面做得也非常的出色，可以说是在北大各个院系里面比较完善的。那在大二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老师来帮助你做一个职业的规划，帮助你思考未来的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我们也有一个专门帮助同学们解决职业困惑的办公室，叫做 CDC， 也就是职业发展中心。 在经历了4年的本科生教育生涯之后，光华他的毕业生大致的未来发展方向又是怎么样的呢？ 同学们未来选择的方向是非常多样的。那首先呢，作为一个非常重视职业素养培养的院系呢，本科生的就业率是非常高的。其次呢，我们选择继续深造的同学也很多。那深造的话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是在国内继续读书。如果是选择这样的方式的话，那既可以通过推免的形式进入到更高层级的学习，那也可以通过考研这样的传统形式。还有一个选择呢，就是出国继续深造。每年光华选择出国深造的人数也是非常可观的。在这一批人里面，有一部分的同学呢会选择继续做学术，所以他们就会申请海外的一些知名院校的博士项目，或者说学术型硕士项目。那也有一部分同学呢，出于未来就业的考虑，会读一些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课程比较集中的专业硕士的培养项目，这些选择都是存在的。对于转专业的话，在光华是没有什么限制的，我们每年也都会有一些同学转去修读心理学和法学这样的学位。 那在光华的话，保研政策又是怎么样的？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光华的保研项目有下面这样几个。第一个呢是金融硕士。光华的金融硕士项目在全国的评价都是非常好的，每年都会吸引本校其他的专业还有外校的很多人一起来申请这个项目。那金融硕士每年的推免名额大概是在40位左右。竞争也非常的激烈。那第二个呢是会计学方向。会计学方向呢会有两个类型的项目，第一个是学术型的硕士，还有一个是今年刚开始招生的一个全日制的专业硕士项目，也就是 MPACC。 那这两个会计方向的名额加起来呢大概会有10到20个左右，相对来说竞争会比较激烈。那同时呢，光华还有一些其他的院系，比如说管理类、营销类，包括像偏数理方向的统计类，都会有一些硕士项目的招生。 那能否保研最主要看的是绩点要求吗？ 其实并不是。绩点呢只能说是你的一个敲门砖，它决定你能不能得到这样一个面试的机会。光华的硕士推免的考察的一个重点呢还是在于你在面试环节的表现，也就是说你对这个项目是否真正的感兴趣，并且呢你有没有对这个项目做出一些准备，或者说你未来的一些职业规划或者说人生方向的规划这方面的内容。所以说能否获得推免资格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你在面试环节的表现。 对于在光华管理学院学习，学姐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光华管理学院它确实是北京大学下设的一个学院，并不是一个挂名的三本。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以后报考的可以放心的报考。 谢谢方怡学姐。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学广播台。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陈粒的好在。点歌的同学留言道，你是不久的清晨向我温柔的狂奔，莫名喜欢这句歌词啊，希望我们每天都抱着这样的期待。 亮的人是心的河， 树叶的信任被寂寞冲住口吻，你是无影的星辰，照亮整夜的风声。 这首歌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Begin Again。 点歌的同学留言道，表白光滑的云迪爸爸，你笑起来甜甜的，总是很阳光可爱，我一生的旅程就是走进你的心里，如果留给他的位置真的空了，我可以住进来吗？真心想照顾好你，希望你好。 But I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希文，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来自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刘伯谦老师来为我们介绍国发院的有关情况。首先让我们请刘伯谦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刘伯谦，我自从本科从北大法学院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国发院进行教学管理的工作，目前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双学位项目的项目主管，以及即将开设的本科生项目的教学主任。 接下来我们有请刘老师为我们说一下推荐本科生选择国发院的原因。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国发院。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一个综合性的教学研究机构，我们是从经济学出发，涵盖了政治、管理、教育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可以如此宽口径的培养人才，是因为国发院在师资方面有着非常得天独厚的优势。国发院不但有着多名的经济学家在做着扎实的经济学研究，更有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的专家，是从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来研讨问题。我们的培养目标呢，是希望培养具有跨学科视角的经济学研究人才。来这儿就读的本科生将有机会扩展自己的多学科的视野，而不是只是仅仅局限于本专业之一隅。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需要对人才进行如此宽口径的培养，因为社会上毕竟也需要大量的专业型、技能型的人才。但是我们觉得北大是不一样的，在历史上没有哪一所高校能像北大一样与一国的历史命运如此紧密相连，因此我们觉得北大就是要培养领袖级的人物，而本科是打基础的阶段，国发院就是本科同学们家国梦想出发的地方。 下面有请刘老师从培养方案、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国发院的教育教学情况。 我首先还是先介绍一下国发院的整体的教学情况。国发院成立以来，创造了中国经济学教学领域的多个第一。我们是在全国率先引进系统的现代经济学教育体系，培养了本科双学位、硕士、博士等多个阶段的研究人才。其中本科双学位是北京大学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本科生教育项目，而我们的硕士和博士项目秉持小而精的办学理念，毕业生深受国内外学术单位和业界的欢迎。国发院一直希望有机会培养自己的本科生，但是过去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16年学校进行了本科的教育改革，学校希望给我们的本科同学更多的选择的机会，也希望国发院优质的教学资源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我们也得偿夙愿，可以招收我们自己的本科生。为了迎接国发院的第一届本科生，学院呢根据北大整体教学计划改革的方案，为本科生项目精心设计了培养方案。总的来说，就是总学分我们有130学分，包括了公共与基础课程、核心课程、现选课程、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我们希望同学们通过学习经济学课中最核心的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基础课程，给本科生最好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训练。同时在现选课程中，一方面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选择国发院开设的经济学领域的各个领域的选修课，另外一方面呢，也依托我们学院跨学科的研究优势， 鼓励学生学习管理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各个方向的现选课程。此外，正如在研究领域，国发院一直坚持关注中国现实的传统，我们也鼓励本科学生通过实践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自己的认识。因此，国发院为本科生开设了专业实践课，希望呢可以在假期带领学生深入的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此外我们还考虑到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广泛的，为了帮助同学们尽早的了解各个领域的发展现状，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我们还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新生共同设计了一门经济学研究理论和前沿的课程，目的呢就是希望国发院的各位大师以及新锐的青年学者从他们自己的研究角度带领同学们了解经济学的各个的研究方向，也帮助同学们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 听了刘老师的介绍，相信大家对国发院有很大的兴趣。那么请问刘老师，国发院有哪些别具一格的特色呢？ 我们从国发院的前身说起吧。国发院的前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由林毅夫、张维迎、海文等六位海归的经济学者于1994年创建的。当时的发展目标就是以其严谨的学术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来推动中国的进步。经济中心也是国内第一家全部由海外的归国人才组成的学术机构，到现在仍然是国内经济学领域最顶尖学者云集之所，并且这些学者将全部为我们的本科学生开课。国发院一直有着关注中国现实的传统，早在80年代，林毅夫、黄一平和周其仁老师就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工作，张维迎和宋国清老师则在体改所研究改革的问题，林毅夫老师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手稿曾上报给中央，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依据，周其仁老师他在1990年代电信改革大讨论中的建议最终呢成为了工信部改革的方案，而张维迎老师更是80年代就以一篇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引起了高层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这样的传统一脉相承，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了国家首批25家高端智库之一，在高校智库中位于首位，在全国智库中排名第三，前两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院。我们学院呢有着一个独树一帜的信念，那就是绝不死做学问，而是做对中国有意义的真学问，这是老一代经济学家就定下的基调。为了更好地传达真学问，国发院20年来在学术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双学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其中硕博研究生以小而精著称，我们的博士毕业生在高校等研究机构非常的受欢迎，而在商界，国发院的 MBA 和 EMBA 项目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管理人才，在政界，去年承办的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也在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国家发展的硕士和博士，希望他们成为既懂国家发展理论又能融中国改革经验与本国实践的政府管理人才。 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2016年国发院首次开始招收本科生，听了刘老师的介绍，大家一定对国发院十分向往。那么请问刘老师，还有一些什么具体的招生情况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首先我们需要跟各位高中同学说明的是，国家发展研究院并不针对高中生直接通过高考招生，而是在你们进入北大后，在本科一年级的第二学期，通过转系转专业的方式招收学生，这也是北大本科教学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学生在进入北大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的发展自由选择希望转入的专业。也就是说，国发院的大门是向所有有志于经济学学习与研究的北大同学开放的，只要您能通过国发院设立的考核就有机会加入国发院。国发院针对2016级本科生的招生人数是30人，我们也希望在这几年内都基本保持这种小规模的招生形式，目的是保证核心课程的小班教学，给每一位同学配备生活导师和学术导师，给每一位同学提供最大限度的与老师交流沟通的机会，进行精品化的培养。我相信能够在自己最年轻思维最活跃的时候师从大师潜心研究，来结交学友，互相切磋，是一个不会令你后悔的选择。 大家在选择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会考虑未来的发展情况。那么，下面有请刘老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国发院学生未来的发展情况。 国发院一直坚持一个传统啊，就是将我们的经济学双学位、硕博研究生他们的毕业去向完整的公布在学院的主页上，因此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非常直观的在我们学院的主页上了解到每一位学长学姐他们的发展方向。由于2017年秋季我们第一届全日制本科生才刚刚入学，目前我们还没有本科生毕业的相关数据，因此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学院硕博研究生的毕业去向。国发院的博士生毕业后约 50% 进入学术界，在国内各大高校任职，其余则分布在国际组织、政府机关和相关的金融机构。硕士研究生则约有1/3出国，在世界的顶尖学府继续深造，其余多在金融机构就职。从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出发，我们希望大部分的国发院的本科生在毕业后通过在国内外高校的进一步深造，成长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才，同时也依托学院的职业发展部和强大的校友资源，帮助有志于就业的同学成为相关行业的领军人物。借用我们姚洋院长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来到国发院学习的同学，大家关注的不仅仅应该是毕业后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而是如何成长为国内的领袖人物。 北大国发院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院系，比较陌生的专业。那么请问刘老师，在您这些年的工作中，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误会想跟大家澄清一下？ 首先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国发院、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这三所经济学管理学的教学研究机构是在北大是三所平行存在的机构，然后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隶属的关系。然后经常会有人问我国发院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什么关系，这个答案也是没有的。我们是北大的一所教学研究机构，跟北大的其他任何院系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招收自己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教学和研究的工作。 什么样的人才会适合国发院呢？ 我想其实北大的各个院系在招生的时候都不会设定一个非常严格的模式，大家都希望招收各种各样的同学来到自己的院系进行学习，但当然也是有一定的培养的目标的。国发院的培养目标是希望培养具有跨学科视角的经济学研究人才，因此我们特别欢迎的是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同学，也欢迎希望发展广阔视野、对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充满兴趣的同学。当然按照林毅夫老师的话，我们是欢迎以天下为己任、有志于效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青年学生到国发院来进行学习。 非常感谢刘老师上面的分享，听了这么多，大家应该对国发院有了一个更加清楚、更加明确的认识，也欢迎学弟学妹在进入北大之后报考国发院。谢谢刘老师。 谢谢你，欢迎大家。 在这期节目的预告海报当中，我们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与管理是不是那种毕业之后就能月入十万的专业？答案当然不是了。正如前面潘思成学长所说，读了经管类专业并不代表着就能赚很多钱，仅仅为了赚很多钱而选择经管专业，或者觉得经管就是为了赚钱很庸俗而拒绝它，都不是理智的选择。也正如上期节目当中武维辰学长所说，最终决定一个人的生活状况的不是他所在专业的整体情况，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的能力。在任何一个行业做得出色的人都不需要为物质而有太多的忧虑，真正出色的人也会有高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介绍北京大学的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我们都知道北大的文理科非常的强，那么北大的工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当中为您解答这个问题。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欢迎您关注和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网易云音乐电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

间。